也是绿树成荫、繁花似锦、风景迷人的季节。今天是8月22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真体 的我从不珍贵，还是要强装记忆活化生一切。爱哭定一双眼睛，愿这刻世界会暂停，你更高兴，轻松去见这真实心灵，仍然是那样忘形，用面孔掩盖罪证，糖衣一般笑声。我在怀里像无呼吸声，谁人能这么轻易假到底，让生命占有一切，亦抛掉了一切，所想所爱无可估计，无限次爱得彻底，谁人能这么刻意假到底，让虚伪变作真谛，像孔子爱真谛，天真的我从不珍贵，还是要强装记忆活化生日。所想所爱无可估计，无限次爱得彻底，谁人能这么刻意假到底，让虚伪变作真谛，像孔子爱真谛，天真的我从不珍贵，还是要强装记忆活化生日。 交换你，偶尔分到你一点关心，就算你不能。

脚步，别把爱丢下迷了路，松开已久的手，可以再次紧紧握住。停一停你的脚步，等一下身后的幸福，空了太久的心，可以再次拥有他的爱情永驻。 两个人在一起呢，肯定会有一些共同点，一些相似的地方和兴趣走到一起。可是日子久了之后啊，慢慢的就会忘记这些曾经的美好，慢慢的会迷路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寻找在一起的回忆。回忆有的时候就像沙粒一样，我们要为了防止迷路，边走边撒。 嘿嘿嘿，是你吗？海边湛蓝的天空，山峰，宇宙的苍穹，雨过后有彩虹。嘿嘿，一定是你吧，在我心里转不停，占据我眼睛，让我不能停，只有你。我沉睡的心已也苏醒，坏情绪全都 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买奥迪 A8 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买奥迪 Q7 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

时间就停止在这里。让心跳停了，时间就会暂停。想告诉你，我只会跟你到这里，让大雨淋湿我。失去了力气， 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《只爱陌生人》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随你飞舞，我的话在嘴边反复，该怎么介绍才清楚？男子汉，大丈夫，我想成为你的大树，你开心了，我只满足。我好乱，我好苦，谁能告诉我，谁能理解我，只明白自己习惯不说爱慕，暗恋的情书你不懂阅读，我却让时间 深处，为你我尝尽青春的酸楚。 旁托的大雨中，我淋了一身油。